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咧又系啲老陈回忆史嘅陈年游戏啦。其实应该系本来谂住系由 Game & Watch 讲起，但系 Game & Watch 可能唔谂住花牌讲起 系咯。 花牌如果花牌用电嘅话，我会咁讲嘅。但系佢集咩？Game Boy 啊，呢、這个基本上呢个老牌子，而家冇乜人理咁解啦。 咩打机？成日兴 Game Boy 啊， 咪先，冇乜人理，唔系、哦，佢每次财政报告话赤字都好多人拍手掌噶、哦，点会冇人理啊？ 因为我系话 Game Boy 呢个标题已经系点讲啊？对而家人嚟讲冇 见咗啦， 历史会历史 埋啦，唔系 DS 放弃咗 Game Boy 之名啦，已经 嗱搞清楚啦，嗱呢、這个我可能讲到后面我会讲清楚啲，其实当年唔系放弃，只係佢唔敢，係調翻轉。Game Boy 個名太重，佢唔敢用 Game Boy 個名。 我 DS 當新嘢噶嘛，可以做特色部。 因為 DS 係試新嘢啊，佢唔敢用翻 Game Boy 個名，衰咗可以話，唔使驚，我哋正宗嘅 Game Boy 機仲出緊嘅。 不過嗱、啊，作為兩部機同一個阿爺啦，就係、是、Game Watch。依八十年，其實 Game Watch 你玩咗幾部啊？系几部计系咪？即系当时我自己玩咗， 起码都五以上咯。印象中， 我玩过咧就系、是、 那个 泰山，即系醒快快跳嗰啲，跟住咧就跳跳，跟住咧识 King Kong 跳嗰个 跳筒咯， 跳筒咯， 即系呢个 Mario Battles 咯， 嗰几日 变咗 Mario Battles， 净系玩佢啲山寨版。 然之后唐老鸭啦，救火我记得系， 都玩过，我都玩过，因为好多。game 当时 game and watch 佢胜在就系价钱又唔系贵，唔系太贵啦。 系啊，一般人都买。有只我觉得系忍者嚟嘅，好似 其实都 O 规计啊，以当年嘅物价嚟讲，不 过唔系你计算，但系 咁贵咁解啦。 其实可以一步一步嘅，即系当然保钱啦，即系你唔使下下都买数部翻屋企嘅 ，OK。 同埋你唔系一部可以玩好耐，因为嗰时玩 game 纯粹唔系玩破，我嗰阵时玩中分。 咁嗰阵时系讲当年啲 game 全部都系 固定式噶嘛， 以襟玩为目标之一噶嘛。 系啊，即系只 game 纯系斗高分啫嘛。当时僆仔时系玩只手指起枕咧， 攞 到好高分，好高分啫。而最惨、最夸张就系 扑街嘅地方系，当你攞到好高分嗰时咧，九，卜跳翻去归零。 因为佢系咁多啫， 尽路啊， 过咗佢记忆体上限，变翻咗零俾你睇。 唔紧要，但系个问题系当年最大镬嘅系玩到佢四匹数咯， 有四点， 未 系啊，即系因为佢全部都系一个个图案去着噶嘛， 系 全个图案着唔到咯， 定系调翻转啫嘛， 定系调翻转死咗嘅。 你记得你个揿到边个位噶嘛？ 当然，但系你就硬系觉得有啲怪 啦，太多 当你玩到熟咗嗰时，理论上你系可以唔使要个 mon 可以开半段 咯。所谓个匹数其实系成幅 图，成幅 图咯，嘛。 佢嗰时即系。咁 死图啊嘛， 死图啊， 系一个固定形状嘅液 晶，即系一系 on 一 off 嘅啫嘛，两样。 然后仲要系黑色嘅，个彩色系个底嚟嘅。 1980年嘅游 戏，唔系先讲啦，所以当日由 Game Watch 转 Game Boy 个系退步嚟噶。你同我用由黑白变做绿白，唔好咁啦，大佬。系记住 Game Boy 系出唔到黑色嘅 ，OK？ 啊。 咁但係你要搞清楚嗰陣嗱，首先 Game Boy 嗰陣時嗰個熒幕， 黑同白都冇啦，應該 已經係Sharp 嘅次世代科技嚟，因為佢係由單一個液晶一個 pixel 隔成係變點陣啦， 變到點陣，呢個已經係呢個完全係一個世代嘅。 係，但係問題綠mon真係我唔睇翻資料，忘記咗係啊 ，Game Boy 個mon係綠色， 係草綠色同墨綠色， 係啦， 跟住一部頗為大部嘅，其實係上嚟唔算大 砖头咯， 砖头 咯，但系你调翻转，你调翻转嗰阵时，你第一部即系可以换带嘅手机，即系嗰时应该 GT 同埋 Game 未出嘅我， 未出，先嘅， 系咯，因为佢机都咁大部嗰阵， 因为佢有咗， 即系佢算细嘅其实， 佢有咗系Game Watch 嗰个经验，对入边嚟讲， 其实佢大部个 Game Watch 好多。 同埋最緊要就係嗰時用紅白機係贏到開行，咁環境均平，前幾部新機基本上又 我諗佢當時真係未試過部新機，驚啲人驚啲僆仔咧，即係話甩手啊成嗰啲。 咁呢樣嘢 有冇？尤其是真㗎，有冇？你當年有冇玩過完全版 Game Boy 啊？即係一部 Game Boy 啦，連埋個外置電啦， 你副眼鏡 連埋係啦， 副眼鏡 即係連埋部台燈啦，連放大鏡啦。都几重嘅，其实俾你听。 喇叭， 系啦，仲有个喇叭。 即系劲啲定过手咗几多手？ 我净系有买咗嗰个放大镜啫，因为即系几有用嘅。 主要系要佢到灯咯。 系啊，就打灯。 系当然咯， 主要得几大放大镜啫。 唔系，主要系灯啊，因为你记住 Game Boy 系冇 backlit 噶， 啊，系啊。 嗱，咁亦都先悭咗。 你去到纸杯之前都好似冇，我记得 like 啊嘛，佢。 like 咯，第一代。 要去到 like 啦。 卡拉都冇度。 你嘅卡拉唔记得，卡拉 like 之后嘅事。 系咯，因为我记得真系即系 Bella 解决佢嘅问题，好似真系 GBA 最。 卡拉佢系用点话反射色 mon， 所以算系识发光，但系唔会发得好光咯。 啊，好过冇啦吓。 嗰、那个嗱，呢个其实咧 ，Game Boy 咧就大家好少人会留意在乎，应该话其实仲有个好细嘅分支，大家一路以为咧佢 Game Boy 嘅下一嚿就系 Game Boy Pocket， 其实中间仲有一嚿嘅。 啊，嗰嚿咪就系 Game Boy Brothers 咯。 Yes， 通常大部分香港人买嘅都系佢，都唔系 卡拉 Game Boy， 俗称卡拉 Game Boy 咯，系啦，卡拉 Game Boy 唔系 Game Boy Color， 搞清楚呢样嘢。 即系我哋当年嘅专机，但系彩色外壳。 但記住啊，Game Boy Brothers 呢個名係日本自用嘅咋，喺外國市場係冇分到，其實 Game Boy 淨係彩色版，都係叫 Game Boy 嘅。OK， 新嘅配色，真嘅配色，好似電話咁 樣。Game Boy 最長可以幾耐？手機要裝好似16个钟定係12个钟？ 12个钟。理論，但係通常我當10个钟嘅。 啊，你去到 Game Boy Light 就可以喺熄燈嘅情況之下玩到廿個鐘。 基本上除咗 Apple 產品之外，所有嘅電力時間通常打8折嘅嘛。 其实老任我有几足噶，不过你要识咪，识喇叭， 要识喇叭，同埋其实仲有就睇用咩电啦，当然。 哦，咁 不心电你记住 ，O K。 我嗰阵时讲紧标准不心电啦， 就要中全场噶啦。 咁嗰阵时咧，点解大部分香港人都系GBB 啊通称，即系因为咧Game Boy 其实好贵，啱啱出嗰阵时系我啲8000。 但系个 我记得折港币600几蚊。 喺嗰时好贵， 但我个情况我系玩 Game Boy 噶，因为嗰阵未出卡拉 Game Boy。 系啊，嗰阵时未出，我未出嗰阵时，我屋企买咗两部，后屘先后一部俾人挞咗，一部好似唔知唔见咗，去系跌烂，放手跌烂。 唔系因为睇翻啦，其实 Game Boy 同彩色版即卡拉，即 Game Boy Brothers 啦，证明翻佢啦吓。其实隔咗好几年噶。 系啊， 89年到。94年啦，海外版仲要是95年先出嘅，其实 佢哋主要差别其实是除咗彩色之外咧，其实就系平一折， 系啦 ，cost down 版啊嘛， 超 cost down 版同埋中国制造呢两样嘢，当然呢两个系原因嚟嘅，唯因个啦，佢系跌咗，佢嘅价钱平咗好多，所以先真正喺香港破入去啦。我见到喺以前咧，你攞一部 Game Boy 出嚟咧，系成扎。 哦，一来啦，咪同埋就系你记住，即系隔咗多年咧，香港都一扎啲 N 盒一大咧，所以你要入手系简单咗好多啦，基本上。 即系你唔可以唔承认嗰啲嘢。 我 Game Boy 咧就系、是、旧我只不过唔记得用几耐啦。基本我记得我印象，我回忆中 Game Boy 第一个印象就是我老豆打俄斯方块。 哦， 佢系打好癫嘅，基本上咧，我基本唔系我玩，系我老豆玩嘅。 系啊，我唔知点解咧，啲上一辈嗰啲咧，好中意玩呢、這个，一只俄罗斯方块，一只就系猫医生。 乜回忆生咯，系啊， 喂，大佬， 容易上手啊嘛。 我同你讲嗰啲手机 game 嗰啲， 唔系嗰阵时我哋 一样，唔系等于点解Windows 啲老一辈嘅中意同你玩接龙咁解啫，一样道理啊。唔系，但系 MyPad 冇咁多老人家玩噶， okay. 主要系接龙噶。 Okay. 因为唔使用脑啊，吓、嗯，即系佢哋觉得唔使用脑，你应该话吓，你唔使用脑都可以玩得好好玩啊嘛。 主要是简容易个规则容易简单， 简单咯， 容易理解啊。 同埋系可以杀时间啊嘛，我就咁又冇嘢做，喺个铺头度一路打咁样，咁成今日成晏昼啦。 哦，咁 Mario 你都可以嘅，不过你打到一半你会好唔想走，最紧要系冇得停 ，Mario 你好难停。如果你系 Mario 之类啊，你点停啫？你打到一半关同关中间，你揿 start 咯。 但系俄罗斯方法好衰，长时间 咪系咯，俄罗斯方法系咪对我冇所谓啫？ 唔系，即系最紧要嘅嗰阵时，你机冇得 sleep 嘅，大佬，即系 pause 再 sleep 冇呢支歌仔噶。 呢样嘢好似去到 PSP。 哇，嗰阵时买老番带，即系好后比较后期少少。 后期啦， 你老番带系冇电嘅，冇记忆电池嘅嘛。 啊，系啊，呢、這个好惨 啊！ 呢、這个 你要打赢部机咧 ，OK， 你咪搏住个火牛喺度等佢烧翻30-40粒钟咯。即系大部分时间佢都系。 啊！即系你买盒 game 就唔好玩啲好似 save 游戏啦，即系 哦冇乜所谓噶，你咪插住电，长 插住电打爆为止咯， 打到爆为止咯，中间唔换得唔出得街唔成咯。 你放心啦， 唔系插住电，梗系中间成部机摆低啦，因为其实比较少会轻机嘅。 因为 game 摆低佢10个8个钟出街翻到嚟佢做口， 你唔撞到饼带都几难轻机。 咪就系咯 ，game boy 学 啊！你记住咪 N 盒一，你除咗唔上饼带，你只不过执到个粒掣 ，OK 啊？系啊系啊，转换掣啊嗰个 Game Boy 咧，头先我 off mic 之前讲就系 游戏机界嘅 Nokia 3310。 啊，点解有冇称呼咧？ 美军炸弹炸佢炸佢，对佢炸完佢部机佢壳烂咗，但系依然玩得。 系运作到个精神运作嘅系要。 佢超硬净嘅，因为老音游戏老音嘅主机咧，依两年就比较脆弱啲啦。 哦，唔系，但系钢传统系真系硬净。 好硬净噶。 即系近年 都系嗰句，嗰部机个 size 唔应该咁重嘅，你记住。咁佢咁重，你就知咩事啦。 厚胶噶嗱， 你讲嘅系 硬胶， 好似玩战争。你谂下，好简单嘅事，我唔好话你俾炸弹炸过。你由嗰阵时波斯湾战斗咁多，几多年啦？ 廿年 有多。去到而家，佢系而家仲运作中。你唔系放咗喺仓度唔喐，或者系乜嘢？佢系长期运作到而家都继续展示。 通常我所知道嘅 Game Boy， 泛指初代或者 Color 版，即系所谓四粒。二年代嘅 Game Boy 啦吓， 风情转啦。 通常最容易会整坏佢系点解啊？唔记得换电出水 啊！依样嘢系差唔多系所有主机死亡嘅主因。 OK， 唔好意思，因为我系识整，所以我呢啲样系整唔到。 但问题就早期嘅通常最快就漏电水啊，因为啲咁不心 电咧，因为嗰阵时仲要你知买感情电都系贵。九成都系同你黑猫，即系最靓咪同你黑猫咯。你知，但系即系碳性电，你摆得耐就出硬水嘅。 睇你边种咯。有啲贵少少嘅新碳电，有外边仲有个壳包住嘅。 唔系，都系嗰句，你买得咁贵新碳电，我不如走去买碱性好过啦。 系啊，所以大部分都会撞咁嘅情况。不过我屋企用差。 即系平电都避唔到呢样嘢。 即系基本上系有三组电差，系三组电头嘅差住。因为我屋企两部后尾仲有两部卡拉版嘅，咁放喺度咪仲常用咯。再厚少少先有嗰嚿咁嘅专用屁股，嗰嚿凸屁股。 我老豆就因为摆喺公司玩，所以佢长期插住电嘅喺公司度。插用火炉咯，唔使烦啊嘛。 毕竟你电池消费都系要钱。 好金噶， 真系金嘅，你玩好耐，即系你玩好耐先换牌电。 唔系，虽然你10个钟，但系都系成本嚟噶嘛。 不过你要悭，你咪用插电咯。 你相比起两部二百， 咁你叫当年啲插电都唔系咁而家部嘅啫。 当年系都唔 系，就系黄色嗰只 啦，都系贵嘅。 NICD 一定要放晒电先可以插。 呢个都令到，唔系呢个令到我 IG 老师发坚持，而家仍然放晒电先用嘅，就系呢就童年阴影啦。 唔系阴唔阴影嘅 ，even 你去到后期环保电，甚至乎再去锂电，其实严格嚟讲。你唔系下叉都要放晒，但系系需要有放电 cycle 嘅 ，OK？ 咁啊，咁系你 轻啲电池先需要，其实锂电系唔需要，唔需要放尽佢先叉。 唔系唔需要放尽，系唔系下下都需要放尽，但系你定期要做一少 要 呢个运 作。 真嘅，不过好处嘅，呢个系一个系你老师发嘅好大理由就系、是。唔好意思，有部手机冇电，听唔到电话。一大条道你耍人嗰啲啦。 唔系，先讲啦。如果唔系我咁用电，点解我部 iPod Mini 到今时今日仲可以着到机，仲可以用到长时间啦？就系、是、因为咁嘅保养啫嘛。记住 iPod Mini 啊。 我部 iPod Classic 代入边啊。 你 Classic 有一边代先，你记住。 咁 咪冇 耐 咯。 我 OK， 翻嚟先。Game Boy， 即系佢我觉得应该系后期嘅事啦。佢系有种成 pad 过。一嚿嘢黑黑冚嗰个放四粒电嗰个位， 唔后期而家，其实早期嘅都系，但系香港冇人入嘅啫，其实系。 我香港见到已经系后期嘅事嚟。 系啊，香港冇人冇同期引入个外置电盒啊嘛，个所谓。 玩咗一年左右就已经见有 pocket 啦。 啊。 然后因为 pocket 嘅 size 系完全同 哇争好远， 所以咧所有前述嘅周边，除咗小型喇叭可以拍翻之外，其他全部都要重新买过。 冇错， 嗱嗰时系好唔爽嘅，即系好企图咧攞胶攞封箱胶纸将个大嘅火攞部细机。 咪睇翻啦，唔止连喇叭外置灯外置电嗰扎嘢，其实睇翻资料，应该连条通讯 cable 都要换嘅，其实 系通讯 cable 都要换， 系噶 但系 所以嗰阵时就系同你讲，我玩 game boy 后期点解唔再同人连线，就系、是、我揸住条旧线，又揸住个 cord 连乜鬼啫？虽然有转换头卖，唔系有转换头卖， 好似 有啲头卖，但系就好麻烦， 真系嘥钱。 我见嗰种系新旧线， 唔系嗰啲就山寨嚟嘅。如果你新旧线应该山寨， 一人带两条线出街， 即系自己嗰部，即系我大 pocket 嘅话就系 pocket 对 pocket， 同埋呢个呢唔系新旧线啦吓，睇你边度。 啊，唔系咁，因为第一嗰阵时都唔系咁，我唔系咁太多 game 要同人相打，咁啲 friend 换咗机密唔再相咯，由佢啦，都系嗰句。 主要都系 Pokemon 啦，我玩。 我唔系，我嗰阵时系玩呢个《飞龙之拳外传》。 不过呢部机其实佢历史性真系够长，睇翻嗱，佢红白机年代尾期出嘅，去到2001年 PS 二PS 都出嚟就出啦，差唔多。 啊，嗰次出 GBA 系啊， 即 系 慢过即系交换机。 佢中间有一个 Game Boy Color 啊， 咁你记住一样嘢，手提机当年个定位都系你啲实时间。 啊， 你俾个 Live User， 你其实真系冇必要换得咁密嘅，讲真句。嗯，即 系 当年个情况啦。 系个其实话系啊，我咧之前讲老任嗰个 podcast 都有，你都提到，我有提到嘅。其实是因为中间有部 VB， 有佢嘅 VB 系 Virtual Boy 系佢嘅下一代。不过问题就系 喂，佢自己都唔承认噶咯，而家大佬 黑历史边个肯承认啊？所以咪话呢啲系咪下一代呢啲嘢咧？讲你讲你讲嘅成果结果论嚟嘅呢个 结果论嚟啫。 所以当年系讲到明呢部系佢下一代嚟噶，不过问题就系佢不做解解啫。 咁 因为嗰阵时你计翻个时间，佢出佢出。VB 佢死咗，所以佢从个细胞变抽咗出嚟咧，所以你会见到中间一个好长嘅真空期。 唔系嗱，先讲啦，我当你唔好计 VB， 其实中间都仲有一部 Game Boy Color。Game Boy Color 严格系可以算系一部机嚟噶，佢有专用 soft 嘅因为。 系重色嘛？ 其实佢系一部兼容 Game Boy 嘅手提机嚟。 咁 GBA 都系啊，佢 GBA 都仲可以用到 Game Boy Color。 但系相对嚟讲 ，Color 就真系就多少多色啫嘛，多处色。 当年我见到呢个哇！你咧理论上我真系唔相信 Game Boy Advance 系做唔到再向下啲用嘅，但系佢系咁讲，佢慢慢 绝咯，即系摆到明就系恰你班友， 买新 game 系 要你就有。 如果唔系我边有钱赚啊？ 然后佢出咗一扎嗰啲翻斗装， 咩啊 DSI 啊 DSI 啊，可以买翻多啲 game and watch game 添啊，买翻我成 开开明黑盲啊！又赚多次咯，即系佢唔完全啊 game 用。即系佢硬件上同埋软件上佢都做得到嘅，但系佢唔做咁解啫。 嗯， 就咁，但系讲翻啦，中间其实佢仲有佢入边个空隙入边咧，其实佢 VB 失败咗咧，佢系马上安排去就系整 pocket 出嚟，去塞翻个空隙。 我啱晒话你两个。 唔系 pocket 系 咁早咩 VB？ 系 OK， 好似94啊 VB。 系先有 Game Boy 啦吓，然后后继机。VB 失败咗，咁你炸咁你嘅手提机市场真空，啲人唔会再想你买呢部旧机，各样原因，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你部机都未坏，大家冇有因换新机啊嘛。 冇玩啦，初代 Game Boy 几难坏啊，都系嗰句，即系除咗电池出水之外， 我都系嗰句电池出水我识整。佢我 你同我收声啦， 因为我屋企间厂系做嗰只电池。 扯翻嚟 Virtual Boy 个发售时系1995年7月20日。 1996年就 Game Boy Pocket， 依佢依代嗱 Game Boy Pocket 用极速嘅时间去改良咗部 Game Boy， 缩细咗佢。 但系依个 Game Boy Pocket 咧就带咗另一样嘢，就系 Pocket Monster， 当时跟呢样只 game 嘅，一只同一只嘅。 一来啦，二来其实带嚟咗，我觉得最重要唔系 Pocket Monster， 当然对商业上嚟考虑 Pocket Monster 系 传说开始， 传说开始啦。但系即系对玩家嚟讲最重要嘅，换咗个靓 mon 啦。 我觉得系放得落咗袋度咯。你以前呢你个袋呢唔系嗰啲超深嗰啲西裤袋呢，你系袋唔落部嗰 啲 Game Boy 㗎嘛。又或者好辛苦啦吓。但 系。即系开 pocket 啦嘛，即系开 pocket 放落袋真系可以放得落你个 pocket 度㗎嘛。 以前都系摆书包度㗎嘛，咁但 系。咁系摆书包㗎啦，冇可能啦。不如嗰句喂，我就当你部 Game Boy 塞落个裤袋，咁你啲 pucks 呢，明唔明先？ 出街咪轻装囉，屋企先敷阿嫲㗎嘛。 我出街敷阿嫲㗎。 我出街轻装㗎。 我 现 在都是吃一遍电视做，冇。 佢因为佢个而家都仲有个 mon， 其实呢如果你度一度呢，个 mon 系大咗嘅，系略略大咗少少嘅。啊，虽然解释到不变啦，呢个老任传统咧，到而家都系咁嘅传统，真系顶佢。 但系佢今日咁样，真系又挨咗几年啦，跟住先至系。 勉强叫挨几年咯。重点系嗰阵时虽然佢冇新机啊，但系都冇新对手。 死晒啊嘛！佢两个 对手都死 嘅 game 界嗰边， 一个对手就系 Game Gear， 一个对手就系PC Engine GT。 咁 即係嗰兩部個情況，其實後表咯，我諗我哋 陣間有機會再講啦。講翻講埋依單先。 M Pocket 咧，佢細一個地方最大嘅就係一個就係個電池由四粒兩 A 變成兩粒 AAA， 兩粒三 A 即係個電都已經輕咗好多啊，大佬。 慳咗電啊嘛，其實佢好咗啊嘛， 少咗唔止一倍，即係呢樣。但是它的續航力呢是沒有一個是它應該是計過的剛剛好的個續航力沒有一個都是12個鐘即是標準12個鐘 因為它晶片技術精細了 因為看資料現在寫的是8個鐘的、okay. 我用到10個鐘 的那都是那個體用什麼電的嘛、 okay 了 但是因為佢咁情況，佢係即係叫技術改進咗咧，晶片細咗嘛，咁細咗散電咗咯，即係同而家啲電腦一樣啫嘛。 到 Pocket 出現之後咧，先會有磚呢個名。當年大家揸住部 Game Boy 係唔會覺得佢特別重嘅，係 冇比較啊嘛， 冇比啊， 因為就算 Pocket 唔係我就當 係 Game Gear， 因為我就當係啦，即係我就當過咗兩年 Game Gear 同 GTO 相繼出咗都好，都仲係重過 Game Boy 咯。OK， 唔同一節添。 即係、啊、即係收尾幾種好大型 㗎 嘛、 其實我唔知係可能你炸 friend 嘅講法啦、啊、我係一買部 Game Boy 返嚟記住嗰陣我冇記錯應該八九我話九零年嘅年代我好早買㗎因為我已經買過一嚿磚啦因為 compare 係 with 咩呀梗係 with Game and Watch 㗎啦明年係一嚿磚嚟㗎㗎。 咁、哦、我嗰邊係我呢係見到 Pocket 之後先開始會叫佢做開始會叫佢做 磚。當年已經話呢個磚頭嚟。 Game Watch 係真係名副嘅卡片機嚟㗎嘛。 其實 Game and Watch 都比手錶要大啊。佢個 Watch 係咩啊？手錶啊嘛。 咁就嘥氣啦呢、這個就。 唔係雙唔 係尤其是你記住 Game and Watch 單面嗰啲都仲話輕身啲。咁咪扎粉盒板咧，雕 mon 嗰啲其實都重嘅。 但係都仲可以放褲袋嘅。 都仲可以放落袋，都仲輕過部 Game Boy。O K。 Game Boy 磚頭嚟㗎。 印象中嗱，先讲其实我冇正式拥有过 Pocket， 我系玩过 friend 嘅，我已经冇乜印象几轻。都应该仲重咗 Game and Watch 字眼嘅，我觉得。 两部差唔多咯。如果系双 mon 版嘅 Game and Watch 嘅话，略、略重少少嗰种。我就玩咗好 Q 耐，因为佢啱啱出嗰阵时候，我就玩比赛赢咗部翻嚟。佢嗰阵时好得意嘅，一系因为 Game Boy 系白色噶嘛，传统的。灰，OK 啦，你 灰明显系灰嚟噶， 灰机， 我忽然识玩， 不过好嘢喎 ，Game Boy 佢去到差唔多十年啦，1998年先出 Color 喎， 唔系一来啦，咪二来 冇对手， 即系唔系同埋 Game Boy 嘅元祖机其实先至最好嘅，即系因为你彩壳版啦，所谓 Brothers 嗰部咧 ，Colorful 咗咧系冇咁襟污糟噶 ，OK？ 唔止噶，系用真系会跌坏噶， 但系易跌坏咗咪呢个就 cost down 问题啦， 同埋好多就系佢用咗透明壳嚟话，我部英大字特别版咧透明壳 嘅。唔好提添啊，当年冚家拎啲铺头冇啊，透明壳系要贵50蚊噶。 系咁，但系嗱，先讲啊吓，但系事后证明呢、這个国际市场上 worldwide 嚟计，透明壳系出货最多嘅 version。 系啊，但系 最少货嘅反而系白色。 但系调翻转，因为透明感觉上好似 high 卡啲喎，即系点？ 系懒 high 卡身啦，见到里边啲嘢啊嘛。 即系好似嗰啲 系啦， 系个科技啊。 唔系，系有个好重要嘅用途啊，防止入边有小强走出嚟。 系啊，算啦，你强到点会唔出嚟啦？ 嗱， 呢个我都系家庭环境问题。 细型唔系细小强，啲美国小强就难又又难讲。但系啲港产小强应该走唔落去系嘛？但系佢仲大。 OK， 唔系 美国蟑螂系大嗰啲，你细嗰啲咁样得个蟑螂，得个蟑螂得一 cm 长嗰啲。不过呢个唔重要啦，呢啲 唔紧要，唔紧要。但系嗱，提到呢个 Color 版嘅 Game Boy，Color 壳嘅 Game Boy 咧，其实大家有冇见过？其实有呢个 crossover 机出现过噶，唔系同 Game crossover， 系同现实嘅相互 crossover。 冇乜留意咧。 系啊，系出现过，即系我都系睇翻资料先知啦吓。然之后印象中系、啊，好似见过个 friend 有、啊，但系当年因为唔识曼联版 Game Boy， 系 系啊，英国又出现过鲜红色有曼联 logo 嘅曼联版 Game Boy 噶、哎， 超 色。我净系记得Pocket 版系有 Game 嘅特注版。 唔系 Game 特注版就会啦吓，好似其实 Color 版已经有啦。 好似我啲大字入边大字透明版咯，粉红粉红色嘅透明版嘅 Game Boy。 当年我见到哇，好深啊你。 好震啊！ 真 係。不過老實話，佢機其實我係冇玩部機，冇點玩過啫，因為我就係要隻 game 翻部機落收藏，跟住 你都係用翻個舊機玩嘅啫。 係咯。 嗱，我啱啱講 poker 咧，我想講翻乜嘢咧？佢就係其實 poker 咧，佢有佢基本色啊，係黃色嘅，後屘再有出其他色啦。但係最緊要係，其實我冇見過透明我唔知點解。 poker 真係唔覺有 咁好、啊。我真係冇見過，我唔知佢係冇出啦，定係乜嘢？我懶得查啦。係冇透明殼㗎，所以當年因為點解咧？我係當年我細佬想買，即係我自己有一部啊嘛，我但係我細佬仲想要，咁啊走去揾，但係佢又想要透明殼啊嘛。 佢規格嗰度寫住透明紙，透明紙色， 好似見過有印象，但就唔係下 位 有印象咯，可以喺雜誌或者睇啲廣告見過。 因為佢透明嗰個係有少少偏紫色嘅。 因為我揾咗好耐都係揾唔到只透明殼，到底當年係揾唔到。即系 GBB 即系大机嗰只嗰种纯透明啊，定系真系冇咧？我唔系好记得啦。总之我好有印象就系 Game Boy Pocket 系冇透明。 系我讲咗 Game Boy Light 未啊？ 咩？ 之后嘅事 啦。之后先到 Light 咁，你要讲嗰个啊 Game 出 Light 嗰时咧，本来一开始咧我话啊有灯着，我可以唔使搞嚿嘢啦。哇，嗰阵就好开心啊！不过后屘望到，咦，土豪金。 嗯。 哇，好俗，但我而家都觉得啲土豪金好俗啊。 俗气。 我真系觉得喂。即系银色我勉强可以接受到你，但系你个金色真系好核突。 咁人哋要出金银润啊嘛，冇计咯。 系咯，啱啱佢翻过个游戏啫。 即系嗰阵时，因为我二手，我唔知系我嗰边问题定系咩定系咩啊？我大部分铺头搜出嚟都系金色，我好少见银色。 咁真系弱，即系点样啊？先啲比较。 唔系最紧要唔系因为只 game 啊，你记住金同银系基本色嚟噶。 啊，系啊，系啊，我见到啊，好似 即系你系得嗰两只， 呢两只做 嘢，你咪走去买特别版透明咯。 O K 啦，又要特别版咯， 系咯， 即系但系普通正常销售版就系唔系金就系银，我觉得。 哦、但系即系好似金呢个好似系 Game Boy 史上好似第一次有 Black Light 呢样嘢。 系啊 ，Black Light 第一次， 系咯， 真正第一次有 Black Light， 但系都唔系常规噶嘛，好似之后。 你讲嗰叫唔叫 Black Light 都系个问题，因为佢两盏灯咧，你用过你就知噶。 算噶，当 系 噶啦。 边走出嚟 嘅？唔系，即系直情系得系盏灯仔咁样写出嚟咁样。 你记住，即系其实所谓 Black Light 当年嘅技术，咪就侧边写咯。 即系类似， 就算手机都系。 咪有冇见过类似一种产品就系嗰啲喺飞机俾飞机度睇书嗰啲咧，佢块胶板，块胶板其实喺块胶板 嗰 张， 即系喺侧边写啦。 因为个灯其实系喺液晶同埋个 protect 中间夹住噶嘛，其实 系啦，因为全部原理啫嘛。 而后屘我哋新少少 LCD mon 嗰种，佢有张反射镜去反到成个 mon 都着咗咯啊嘛。但系佢两个系得两个光源，所以其实用起嚟都系怪怪地嘅。 都系怪噶，但系你会宁愿用翻个外置好过嘅， 均匀 嘅，外置上面打落去啊， 多台灯落， 系啊， 呢个问题要去到 Game Boy ASP 先解决到。 但系提一提翻啦吓 ，Game Boy Light 比较特殊，因为始终佢太后期啦，已经系，1980年先出啊， 系啊， 其实日本限定嘅，严格嚟讲系你第二度买到嘅奢侈水货嚟。 系嘛？香港都有冇水？ 唔系香港有冇唔紧要，但系即系讲紧系全 老马齐噶啦。 咁啊，全世界 都 冇海货，除一本之外， 系日本国内嘅。 日本国内 得嘅系， 系啦。所以你睇翻资料都系得 N 价嘅入部机。 所以点当年我记得 Game Boy Color 出嗰阵时咧，啲人第一时间走去问老友：，喂，做乜冇灯嘅？即系。佢因為嗰時係 Light 出咗之後冇幾耐佢就出嚟， 差唔多同期咁滯嘅喎，其實兩部嘢， 有時 間差少少咯， 咁啲人佢又問我咁呢個佢嗰陣時嘅答案係電量控制，但係到我真係揸住部 Light 喺手咧，我就知道 佢官方個時間咧 ，Game Boy Light 就1998年4月1日，Game Boy Color 咧就係半年之後10月21日， 係咯，但係嚴格係同年咯，好短 嘅有時間差啦，因為我係 好少少好少。 發表時間有差啦，係啊！嗰陣時佢嗰時啲人問佢點解冇燈㗎？佢話我哋要控制電量，但我望完 Game Boy Light 嘅實機之後用起嚟，因為佢啲想像圖咧好靚噶嘛， 係啦， 係真係啦，觀眾冇話 到你揸住實機嗰陣啊咁樣衰啊你， 耶！ 冇辦法， 即係仲要拖黃金咧， 最緊要係 过多几个月就有卡拿啦，我做乜仲要管理呢部咁嘅死人机啫？ 但系出卡拿嘅时候同你讲冇灯咯。 系啊，即系只可以选其一。 又外挂咯，大家惯咗噶啦。 咪用翻嗰，应该用翻嗰个外挂咯。 呢个 照夹啫嘛。 又系呢个人。 但系佢缩水好似过晒时。 佢俾 pocket 大咗，俾尊细部，所以之前两嚿嘅灯嘅台灯，唔怪你又重新买个，屋企有三成。 益咗啲副厂啦咪？ 屋企有。 唔系，因为系讲真啦，去到嗰个年代，用副厂嘅可调节板啦，冇玩啦。 我唔好意思，我只系固定板嚟啊。 我都系可调节板嚟嘅。 我买三 set 固定板，然后 我 啲 副 厂 支持 嘅。 咁大致差唔多啦，已经出。 提一提翻少少啦。 Game Boy 其实因为你去到 Game Boy Light 同埋 Color 呢两部机咧，个耗电量明显增加翻少少咧，佢系又变翻做两粒嘢嘅，其实。 原本三 粒同卡拿都系， 都系 都俾四粒， 基本上而系 keep 到系海盗个三粒度嘅。咁好啦，咁呢一节到此为止，下一节讲下佢两个对手同埋佢嘅后继机。